Jessica to say love you。 这首英文歌曾经出现在一部很老的美国电影《红衣女郎》当中，它有一个很浪漫的中文名字，叫做《电话诉衷情》。而唱这首歌的人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你有听出来吗？这是80年代台湾四大天后之首的邓丽君。到今年为止，邓丽君已经走了20几年。她离开的那一年，周杰伦都没有出道， TFBOY 甚至都没有出生。离开了这么久，关于他的歌却一直在有人唱着。邓丽君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储蓄罐，里面存了很多时光和故事，那些有在他在的记忆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去，淡淡的来，好好的去。他的淡淡幽情式的甜美的小调唱法，在那个年代也创造了一种经典的美学。左宏元曾经为邓丽君写过一首歌，叫做《海运》，那是一部老电影的主题曲，而歌词则是徐志摩的原诗。唯有邓丽君这样的歌者，才可以把这样的词演绎得大气又不生硬，忧郁却不颓废。 女郎，你为什么独自在海滩？女郎，难道不怕大海就要起风 些什么、哦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属于台湾的四大天王天后。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台湾也曾经有过四大天后，而邓丽君名列首位，但是这个称号好像后来很少再被人提及。我想那是因为像邓丽君这样的歌者已经无需要任何的加冕，但即便是像邓丽君这样的歌者，也曾经在歌曲当中担当过替补。小城故事，这是邓丽君的代表作品，而这首歌其实有一段阴差阳错的背景。原来这首由汪清晰为《小城故事》这部电影写的歌，本来呢是想要交给凤飞飞来演唱，但是凤飞飞因为档期的原因，最终是由她介绍邓丽君来演唱这首歌，因此也成就了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的音乐记忆。 小陈故事真不错，心里的朋友一起来小陈来做客。 这种小城故事其实写的是台湾鹿港小镇，但是因为邓丽君的甜美还有非常具有江南水乡画面质感的歌声被很多人所喜欢，也让人觉得能够想起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进行城市建设的时候，每一个小城市那种小街巷慢生活的美好的时光。从小城故事到大城小事，好像有些事情变得更加的好，但是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的娴静，还有像邓丽君一样都一去不复返了。我记得黄沾他曾经说过，他在工作非常疲倦的时候就特别的希望能够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因为他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能够抚平我们情绪的东西，有一种你难以形容的中国味道。而李宗盛说，演艺圈有很多人是奇迹，但是只有他可以成为传奇。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我的爱，我相信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属于台湾的四大天王和天后。在香港的四大天王天后刚刚开始成名的时候，台湾也曾经如法炮制。台湾的四大天王还有台湾的四大天后，有意思的是呢，这一位天后正是上一位天后的流行终结者，她叫苏芮。苏芮是一个个性非常倔强的人，早年他一直很拒绝和抗拒录他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一些作品，这样的个性可以说在歌坛刚刚开始闯荡的时候势必是会吃苦头的。而早年他又是以唱英文歌起家，所以他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了1983年。这是苏芮的首张国语专辑，叫做搭错车。这张专辑有故事也有音乐，在当时靡靡小调盛行台湾乐坛几乎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芮，邓丽君歌曲的流行性会延长至少10年以上。这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也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酒干倘卖无。虽然你不能开口说， 1983年的这张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大碟》，可以说让苏芮这个名字在一夜之间被人记住，他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十年。后来的5年当中，他每年会发行两张专辑，这个速度在当时是不可思议，在现在看来更是不可匹敌。这个时期的苏芮可以说是风光无限，有一种我在众人之巅的感觉。而到了1988年，他发行了一张叫做《台北东京跟着感觉走》的专辑，这张专辑可以说帮助他登上了事业的又一个巅峰。从那一刻开始，苏芮两个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名字，更成为实力和成就的象征。多年之后，他和台湾的另一位天后张惠妹又再次合唱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跟着感觉走》。

而在这个时候，他也很聪明地放慢了自己发行专辑的速度。而在那个时期，他也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的变故，包括父亲的离开，还有成为母亲，事业也因此有所停滞。复出后的苏芮一路坎坷，那个时候人们听音乐的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好歌曲的匮乏也常常让他这样的当年的一代歌后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1993年发行的这张叫做《牵手》的专辑，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的终结，也是他当时最后留下的高潮。 所以 当年被称为台湾四大天后之一的苏芮，她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雅称，叫做黑衣歌后，因为她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或者是用黑色的饰物。她是在罗大佑之后掀起的又一股强劲的黑色的旋风。罗大佑现在已经是年过六旬，早已经不再发专辑。苏芮呢，也是在那一年，在和当年的小鲜肉潘玮柏的合唱当中，趁着流行音乐混搭的东风，扮演了一回母亲的角色。情歌果然还是老的好，这是当年两股黑色旋风合二为一的作品，罗大佑的词曲，苏芮的演唱，是否？ 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嗯，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哎，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好， 然后再挪腿。 嗯， 好，对。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人生路。